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开始星期三嘅呢个节目啦。今日嘅日子系2月23号，农历咧就系正月23日啊。现时时间5:12啊。寒冷天气警告仍然都系生效啊！气温10度，今日最高大概14度啊！ 遇上挫折也不冻，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态觉轻松， 碰上慨叹会隐隐隐痛，即使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个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可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日就会开心落透。 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没计较开心，就是面拥有。 叶振棠、叶丽仪，笑迎人生，无论遇到咩情况之下咧，都系一种开心嘅心态，笑住去面对啊！在笑迎人生之后，看看今天的天气的温度啊，天气的发展如何。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是5毫米雨量，而港岛和九龙东更加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是天气寒冷，多云有雨，日间雨势会减弱。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有14度， 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啦。日夜嘅温差都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头早仍然寒冷。今日最高去翻14度嘅时候，已经好少少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气温系10度啊。 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咩都系要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啊 ！Best that you can do。对于将来，应该系要抱有希望，只要你努力去做。 昨天云雨烟， 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患变。为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洗擦着昨天，新的一天已经到了在面前，遥遥路正为你牵。又记着昨天云雨烟，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要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患变。 漫天希望在明天，为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肩并肩。 漫天希望在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漫遍希望在明天，为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坚定坚。漫遍希望在明天，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光辉心里闪。 心存正念，睇远啲，一切美好在明天。但系当然唔会不劳而获啦。喺呢一段嘅过程里边，距离一个即系实现你嘅愿望嘅之前嗰段时间咧，都系需要你努力啊。蒋志光、韦依山刚才嘅歌《万片希望在明天》。而家温度十度，时间5:23。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早晨。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突然想爱你，在这昏暗的夜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触动了我的心。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 比较少听的这首歌，许如云突然想爱你，很多嘢都是心血来潮，突然之间啊。气温十度，就快有五点半钟的新闻，之后一路会继续我哋清晨所嚟的节目噶。 共你相识在童年，系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点只系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 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国会上议院批准总统普京在境外动用武装力量的要求。普京表示必要时将会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上议院153名议员一致通过这项动议。联邦委员会及国家杜马即国会下议院较早时已经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涵盖经济、国防、边防、少数民族保护等领域。本港昨日新增62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个案约每三日就几何级上升，速度仍然向上，仍然需要时间观察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是否有效，呼吁市民减少外出，雇主继续安排员工在家工作。另外再有39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当局指出，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45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初步分析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竹篙湾检疫中心一名保安怀疑被检疫人士袭击，暂时没有人被捕。案发在昨日傍晚六点多，一名男保安报警，指早前曾经同一名女检疫人士争执，期间怀疑被人用手袭击，其后涉案女子返回检疫单位内继续隔离。警方将案件列作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保安脚部受伤和背痛，已经送院治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3596点，下跌4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04点，下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7，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06美元，卖出1900.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有雨，日间雨势减弱，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现在的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是9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 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时代曲一代歌后周璇被誉为金桑子，而佢就有银桑子之称，仲曾经是周璇的竞争对手。 我哋公司呢有一张咁嘅通告，就是、周璇阿爸好威耀你啊！咁啊，买到几多张呢就有红色嘅一条枝。 2月24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环节《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记录住我李仁杰同耀利嘅真情对话。 不同的能力，同一个舞台， 70位相健演出者共融演出。 你而家风车只差少少就成功，你哋就咁就放弃？ 改编自非洲马拉威的真人真事，在困难中见到希望。 上天设计了逆境呢个淘汰机制，边个能够通过考验，边个就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不凡的人生。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共融舞台剧《逆风而行 2.0》，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喺近呢一排点咯，嗬？睇电视又好，听收音机又好，成日都好多一啲嘅抗疫一啲嘅资讯啊，或者睇一啲短片啊，啲所谓 KOL 拍嘅嗰啲短片咧，都系讲及咧疫情有关嘅，无非就系想大家系可以增进多啲嘅知识。有啲可能系都成日听惯，但系听惯之后，亦都可能有各人嘅不同嘅观点嘅角度去分析啊，咁都系同一个目的，系想做好件事，大家真系同心抗疫。疫境同行，这个疫呢两个疫都可以解得通。一个就是疫情的疫，大家面对这个疫情希望快点是即搞得掂啦。咁就算以后个个都话啦，可能要共存嘅。咁我哋有一段时间相处咗，系咪都可以真系并存，都系一样做返你自己个人嗰、那个卫生嘅习惯呢，都系可以嘅。就算冇呢个嘅 COVID 嘅出现之前，咪一样好多啲嘅什么啲病痛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解说不到的东西，咁但是又改变不到的时候，都唯一的做法就是要强身健体，令到自己强壮啦，咁就是要面对这个逆境。但另一个呢就是在顺逆的逆啦，都是在个人生的低潮难关的时候是怎么样呢，都是要同心去抗逆，或者自己都是逆境之中能够求存，可以希望是改变了这个逆境而变为顺的。两样的意思都是希望积极的。大家一个心态是正能量的面对，自然希望有一天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人在世间一定遇到很多高高低低的。遇了你就不会不开心。 人在世间仿佛于雾旅行，迷雾中孤清清凄怨心，我心中惊慌分不清方向，没法子挺起我胸襟。人在世间一心找梦旅人，迷梦中不知他多远近，隔千山千水怎么找得到，渐觉得天边星月暗沉。人生几许冷落失意，谁可 已接受无怨恨，有朝得到了你的依傍，愿再不怕忧困相侵，唯愿并肩于崎岖路上行，前面有几多风险不再问，只一心一意冲出烟雾障，伴你找清风跟白云。人生几许冷落失意，谁可以接受无怨恨，有朝得到了你的依傍，愿再不怕忧困相侵，唯愿并肩于崎岖路上行，前面有几多风险不再问，只一心一意冲出烟雾障，伴你找清风跟白云。 彭健新，人在世间。早晨5:41啊，听紧嘅清晨爽利，星期三嘅清晨爽利。天气方面咧，咁可能咧就系早几日咧都冻惯咗嗬，哇，直情咧系入肉嘅冻度，仲要加埋落啲雨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咧，有啲人就觉得话好辛苦，但可能有啲人觉得咧，好似。喺逆境中咧，好坚挺地，即系俾一种能量你咧，要更加能够系振作啊，即系会系要做得更好啊，咁样喺呢、這个就系、是。嗰、那个逆境嘅训练啊，俾你坚强嘅斗志，有时就来自一个咁样嘅系一个低点，咁你就自然可以希望系能够迈向高嘅方向去进行啊。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强烈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今朝早多处嘅地区录得大约系5毫米嘅雨量，而港岛同埋九龙东更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系天气寒冷，多云有雨，日间雨势减弱。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嘅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啊，日间温差系会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刚刚咧个温度咧由双位数变咗单位数，9度啊！头先一路都10度吓，咪而家系9度，咪到底有即几冻咧？咁系咪即系好似早两日咁样样咧？其实睇翻嗰个分区嗰个气温咧，就会知道大概啦。平时最冻嘅昂坪咧，哇，最冻嗰日咧就2.9，我都记得。咁今日咧睇咧就系4.5度嘅，大帽山咧系4.2度，大老山系4.7度。咁大概呢啲数字嘅咧都冇乜边啲啦，就系呢啲即系最容易你一立下呢度系咪好冻咧，咁就知啦。其他嗰啲咧喺翻呢个，譬如赤柱咧就9.6啦，打鼓岭系7.7，大埔7.7，山顶系都冻啲6.8啊，将军澳就9.5，平时咧就系黄大仙区都冻噶，而家睇下黄大仙系9.2度啊。湿地公园就是8.5度，平均都是6、7、8、9、10、唯一跑马地那里有个10字出现，10.2度啊，还有黄竹坑10.1度。

在这一片之中，求请将我心轻拥，来吧，在此刻，在这漆黑的角落，做个美梦，就算是朦胧，缓缓地下。天山这小房间能够免风吹雨打，斗到对恋人相亲相爱，就让这一晚温馨埋眼泪。 好好听嘅一首情歌啊，《漫天风雨》徐小凤。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这个围墙去堵截这个 Omicron 或者是将它呢是截断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这些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打针啊，因为呢刚才我都讲了，虽然现在我们都看到都很欣喜，因为呢我们的接种率呢其实是上升的。咁所以呢就是我们都呼吁大家是打针。而第三样东西呢是可以做的呢，就是当收到我们的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呢，因为当现在仲有潜在的传播链，而我们的追踪继续去做呢，就是说这些有确诊的人士呢，他可能曾经是去过这个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的一个指示。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系啦，全城抗疫，同心抗疫。咁啊，一件事嘅成功咧，都要有赖大家嘅合作先得嘅。咁啊，而家好多嘢都记住啦，要守下规矩啦。咁啊，迟啲啊，全民检测嗰个个详细嘅做法又点样样咧？我谂我哋都要真系大家个个做好，会配合翻吓。咁而喺今日就23号啊，24号咧就系呢一个系疫苗通行证咧，就系实行嘅日子啦。大家亦都要記住啦嚇，有時咧可能即係一下子忘記，哎呀要多得多得咁樣啊，咁就係喺24号聽日咧就正正式式嗰、那個咧就即係推行疫苗通行證咧，到時你去入到商場啊、超市啊、街市啊、髮型屋嘅地方啊，所有嘅啲食肆咧都需要咧係你要係接種咗疫苗，亦都使用咧安心出行做呢一個記錄嘅。咁不過有七類嘅情況咧，就係可以豁免嘅。咁、那個七類情況係點咧？就係、是、話，當你係買嘢或者係領取外賣嘅食物嘅時候啦，咁當然亦都有啲斟酌嘅，係咪你要攞住一啲嘅外賣嘅物件啊，即係嗰個食品啊，又或者有啲單張嘅證明啊，咁好多嘢咧就可能係即時問清楚，如果你有得解釋係合理嘅咧，就 OK 嘅嚇。咁啊，譬如你係去攞一啲嘢啊，或者你做緊一啲修理嘅工作啦。亦都系要接受疫苗嘅接种啦吓，咁、啊、你要入去嗰度接种，咁你咪可以咯。你去诊治啊，同埋要指定检测啊等等，接受一啲必要嘅政府嘅服务，例如话申请牌照啊，或者参与任何嘅法律程序。总之咧，就系、是、又唔好谂住呢七个，即系嗰个系豁免咧，就去谂嗰度点样啲嘅，即系弄呢个方法去避咗呢样嘢，就唔好避啊！啊，即系尽量做翻好。其实咧系、那个健康都系你噶嘛，系咪？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尹飞燕一同欣赏《连城璧》上半部分。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播放精华片段；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30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寻日咧就好多个二啦吓，2月22啊，又星期二啊，农历嘅正月22，今日都唔错，有。又二又三啊，23，新历同旧历咧都系23啊。我哋中国人都好讲呢啲意头嘅嘢吓，希望一切都生啊，一切都容易咁样。今日咧就系天气方面，仍然同早几日咧都系持续寒冷啦。咁今日咧就个温度最高都有14度嘅。详细啲嘅情况就系朝头早咧天气会系寒冷啦，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早上咧，都系仍然寒冷嘅，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91%嘅。咁咧就系呢个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啊。6:1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是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今次呢就你单独啦。咁啊，等阿林思维又唞下先。 系啊，而家疫情严峻呢，即係大家都要谨慎小心。 系啊，同埋呢即係尽量唔系好多人聚集埋一齐。 系啊，呢、這个最基本㗎啦。另外呢，当然啦，我喺呢个时候都要提下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啦。而家最新嘅研究呢都系好肯定啦。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都出了文献，就是说恒常运动的朋友呢，对于真的不幸，就算你是中一招都好啦，你出现一些严重重症的机会呢都是低了，同埋整体来讲呢，运动呢是帮我们呢是减低了中招的机会的。 嗯，咁所以嗱，几时呢由以前开始一路都提住我哋㗎啦，要做运动啊，每日30分钟啊。 咁前辈即係你叫人做运动呢，啲人要埋到身呢先至感受到㗎。嗯，我话你得闲要行下路啊，做下伸展运动啊，喐下呢样嗰样。有事先啦，哇，咁你通常一度高血压喎，医生话唔得喎，你要去做喎。嗱，我哋今日用10多分鐘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個研究報告啦。嗰、那個可靠度係相當之高嘅，連呢個哈佛大學醫學院推廣健康嘅文獻咧，都引用咗呢一個報告。 嗯， 佢咧就話，如果喺疫情嘅期間，你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咁咧你不幸中咗招嘅話咧，嚇，即係中咗呢個新冠病毒啦，你住院率啦、入呢個深切治療部啦，同埋死亡風險咧。 如果你冇运动，相比起有运动嗰班咧，你嘅风险咧系大大增加咗嘅。 哎呀，咁我哋系咪先听一下，如果你唔做运动，嗰、那个风险有几多先？ 系啦，吓吓人先系嘛？风险有几多先？对比起啦，因为佢就嚟自超过整体嚟讲嗰个使用嘅数据啦，问卷咧系已经系即系一个好准确嘅数据啦。 佢几多人咧做咗？ 嗰个大约就系50,000人左右啦。 系 系啦，咁就喺美国。嗰邊嘅數據嚟嘅，咁同埋佢哋都有再分析埋係白人啦、黑人啦、亞裔人啦等等啦咁樣。咁喺得英國運動醫學期刊刊登嘅文獻咧，都個水平相當之高啦。而哈佛大學健康學院都再引用佢嚟推廣健康運動，特別喺疫情之間咧，咁即係話佢個可靠度咧係可信度咧係一定有噶啦。 所以大家要聽啦嚇。 簡單嚟講，對比起有運動同埋冇運動，點為之有運動？佢就用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我哋成年人每日最少30分鐘啦，或者係我哋累積每個禮拜咧係不少於150分鐘嘅運動，呢個嚟做一個基礎嘅底線。咁然後咧，佢就係問啲人平均即係每日你有10分鐘、20分鐘、30分鐘、40分鐘、50分鐘、60分鐘做幾多啦嚇？咁然後對比嗰啲人咧係恆常運動習慣同埋冇運動習慣，同埋咧喺個隨機抽樣嗰度咧就對照到係患咗。新冠病毒嘅對比起同埋冇患嘅，或者佢患咗之前中一招嘅有運動同埋冇運動嘅背景，兩者係統計上咧做一個好準確嘅正確嘅分析啦。得出嘅數據咧，三樣嘢大家聽一聽你就知道運動有好處噶啦。嗱，住院率英文咧我哋嘅 hospitalization 啊，即係你中咗之後你需要入醫院嘅。如果冇運動嘅。高出是 2.26 倍， 是 两倍几，好紧要的了。如果真是严重的病情入了 ICU 的，即是入了深切治疗部的呢，高出 1.7 倍。是。是啦，整体的死亡风险呢就高出 2.49 倍，即是差不多两倍半。喂，好紧要的了，两倍半。 是咯，唔做运动就咁，如果係有做运动嘅呢就。 赚咗囉。赚咗囉。係啦，即係我嗰个风险呢就会降低。咁普罗大众大家要理解嗰个风险。即係有啲人话啊，当年啊邓小平领导就係、是、哇我担住口烟食到90岁都好长命係咪。咁但係呢个风险同管理呢，我哋从整个流行病学去睇就唔係用一个个案嚟睇。咁所以你要理解好多嘅因素啦，包括咗你遗传啦、基因啦，同埋你生活环境啦，你个人嘅一啲运动嘅模式啊、飲食啊、压力啊，咁好多因素嚟睇。咁所以得出呢个风险嘅比例呢，大家真係有时要相信下同埋认识下。有咩嘅運動呢？究竟你話，咦，我落街跑步好啲啊，游水好啲啊，打羽毛球好啲啊，喺屋企做下家居運動、力量訓練好啲啊？咁我如果我哋喺生理學上咧，我哋就覺得乜嘢形式嘅運動咧都冇所謂嘅 嚇嗱，只要你喐下 係啦嚇，無論你係打羽毛球或者你去跑步或者游水，我哋喺生理學上咧就睇到你一個嘅肌肉活動有幾多，因為肌肉活動睇你嗰個活動嘅強度嗱，強度最緊要。咁而家喺疫情嚟講，世衛都建議就係用中等強度咧，就安全啲，因為佢都有要平衡好多風險啊嘛。如果你用啲好高強度玩到成身散曬嘅，因為當你成身散曬嘅時候咧，我哋嘅免疫力咧又會短暫下降。咁亦都係擔心咗你中招嘅機會啦。咁所以中等強度咧就穩陣。咁做得幾耐呢？咁一般嘅建議呢就係即係每次進行呢就介乎係30分鐘至60分鐘左右呢個範圍啦。咁但如果你話去到120分鐘得唔得 ?OK。如果是譬如一些經常運動開的朋友咁可以繼續。但 係 你知出得呢啲指引呢老中青啊，體能好啲體能差啲都要照顧㗎嘛。咁所以又好難呢係一概而論。咁所以大家要理解呢一個運動嘅量有幾多啦。咁而嗰個運動嘅次數啦，嗱呢個次數，咁喺疫情呢兩年嚟講，都好強調就係恆常運動嘅習慣。咁每個星期如果累積到150分鐘，呢個係最低嘅要求。 即係總之平均你每一日都30分鐘啦嚇。 係啦，如果你可以累積去到300分鐘嘅話咧， 係。 整体嘅死亡风险咧，就再进一步降低， 系 啦， 咁啊，梗系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嘅道理。 系啦，系啦，喺疫情嚟讲，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呢个研究其实都，我见世界各地好多推广健康嘅机构啦、媒体啦， 都引用咗佢呢个研究。其实我哋除咗系洗手啊、社交距离啊， 嗯， 你都要真系要贴地啲，要做一啲嘢噶嘛。 系啊， 咁啊喺屋企做运动都好啦。 嗱，咁嗰个运动咧，就建议佢点样做嘅都好啲咧。如果有啲话，哎呀，咁如果咁，我以前冇做嘅，我而家开始做啦。 两大嘅方向啦，我睇到即系呢两年喺疫情之间里边推广健康运动，第一个咧就留家做。安全啊嘛， 系在家啊， 系啦、嗯，我哋就叫 home exercise 啊、嗯，即系家居运动。咁家居运动咧，我屋企就有好多哑铃啊，嗰啲橡筋带啊，乜嘢架撑都有噶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咧，钱佩兴，你要啲人喺屋企，佢要去做啊嘛。 吓、啊，你有时咧喺屋企都，哎呀，摊喺张梳发度咧， 系啦，冇动机啦， 咁就冇喐噶啦。 咁翻嚟梗系开咗个电视或者开咗个电脑又煲下剧啦，系咪？后生仔打下机啦，咁你冇个动机。咁點嘅動機呢？我有個朋友幾好，我貼張大嘅海報貼喺門口度，我要做運動。 一入去就睇到 嚇，一睇到嚇，咁、呢個都係好嘅，即係我諗個人嘅一個選擇啦。 呢個係其實慢慢令到自己去適應。你話記在心中咧，你又未必記噶嘛。你喺屋企裏邊周圍都寫住，係提醒自己。到你又習慣咗嘅時候咧，就唔使睇紙啦嚇。 係啦，咁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戶外嘅。 嗯、 因为有啲人都鍾意做户外啦。咁户外呢就係、是、去一啲真係渺无人烟㗎。 有冇啲渺无人烟嘅地方 盡量啦。譬如同人哋保持一个好遥远嘅社交距离、嗯。我都见到譬如日间嘅时间啲海滨长廊呢就比较静啲嘅。係冇乜人嘅。我哋香港电台就呢度啦。咁我上个礼拜六做完节目呢、 嗯、 我都翻去舊時浸會大學後面九龍仔公園， 係哦，都唔多人啊， 冇人啊，冇乜人，係啦，咁咧就緩步跑啦，跑咗5公里一個環繞，即係跑到落差唔多九龍城啊，落富兜個圈上翻嚟啦， 係， 咁又好輕鬆，就真係沿途， 你真係跑㗎定係 慢跑？慢跑係啦，咁啊真係冇乜撞到人，咁同埋喺九龍仔公園裏面啲人嘅距離咧，其實都好遙遠嘅， 嗯， 咁同埋因為空間大啊嘛，咁啊夜晚嘅時間啦，都差唔多9点10点嗰啲時間啦，咁、呢個就要你自己要揾辦法啦， 嗯， 即係無論你喺屋企做運動都好，喺户外一個安全嘅環境做運動都好，行山都好啦，你都要真係攞出個動機，攞出你抗疫嗰、那個嗱、既然大家都戴曬口罩，又要洗手洗手，咁你已經做咗啲健康嘅行為， 咁冇理由咁少少嘢都唔做埋， 係啦，你 鞏固下我， 咁就得咯，係咪？因為喺生理學上咧，你要將我哋嗰個免疫力係進一步提升翻，去到佢一個所謂最佳嘅狀態咧、 嗯嗯， 你個人必須要有一個好嘅體格。好嘅體格咧，一定要有適量嘅肌肉運動啦。咁，因為你做咗運動之後咧，你嗰個情緒健康都好咗，情緒健康好咗，你抗疫嘅時候都唔會慌慌忙忙咁啦。 其實個心理問題都係好緊要嘅。你做咗運動之後咧，你好似覺得好滿足啊！咦，我真係有運動咯，我有健康咯，即係你成日提醒住自己呢樣嘢咧，你諗嘅嘢都正向一啲。 但係健康呢一樣嘢又唔好諗住我做咗運動，我唔怕，我唔咩都唔怕又。唔戴口罩啊， 咁又唔得吓， 唔洗手啊，咁又唔得咯。 系，即系咩咧？双管齐下。 系啦，健康呢下行为咧，其实都即系要自己谂谂啦。咁、嗱，世界卫生组织咧喺1948年咧已经讲咗啦，健康咧就不单止冇病冇痛，而且喺个体格上啦、精神上同埋社会嘅适应力咧，都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咁就健康啦，咁啊世卫就讲咗啦，世界各地嘅卫生嘅专家都系咁讲啦，我哋香港嘅卫生服务中心都系咁讲啦，咁所以真系要靠大家做少少嘢啦。 嗯，系记住啦，每天起身系做30分钟嘅运动，喺任何时间你自己觉得边一段时间可以做得到嘅。 系，即系我觉得健康行为，我哋应该每一个朋友都应该做嘅。 记住啦，咁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健康咧系要自己。 争取 翻嚟 嘅， 自己去累积嘅。你唔顾你自己咧，人哋点会关心你咧？系嘛？尤其是喺而家呢个疫情嘅时候，大家都咁紧张，又要打针，又要运动，吓好多嘢要颈住颈。 仲要仲有一样讲漏咗，就系充足睡眠。 系啊， 因为睡眠可以确保我哋嘅免疫系统咧有一个良好嘅运作。 系啦，咁所以咧嗱，乜嘢都做晒。就自己都安樂啲啦， 冇錯冇錯。 好，咁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下，拜拜。 拜拜。

应对作战形势的所有可能变化，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冇必要总动员。泽连斯基话佢仍然寻求紧外交途径化解危机，并欢迎土耳其愿意参与多边会谈，强调乌克兰唔会向俄罗斯割让任何领土。泽连斯基又宣布一项经济爱国主义计划，包括激励当地生产同埋减免汽油增值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系8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落实下个月全民检测，并且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在三四月提早放暑假，腾出校舍做检测或者隔离用，对学生和教学进度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问过家长、校长以及立法会议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宣布将会推行全民检测，全港市民要在三月内做三次的核酸检测，所有的检测都要预约的。三次核酸检测之间，市民就要用快速检测包每日做检测，但是就没有提及情报机制和禁足令。我们访问过公共卫生的学者和病人组织，了解他们的意见。 至今有三名五岁以下的幼童在第五波疫情下染了新冠病毒后离世，其中两个个案出现急性脑炎。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担心是否跟病毒有关，他提醒家长必须留意年幼子女有什么症状。一阵听下刘宇龙的讲解和忠告。 政府已经将两个的体育馆改为暂托中心，专门接收由医管局转介正等候入院的确诊长者。